风，为爱歌颂，是你感动每个梦。 还下着雨的心中需要彩虹，期待着心目中最灿烂的天空。 你的心是我的，让我为你实现每一个梦。 我的心需要真爱，真心期待，女人的渴望幸福你明白。 我整天陪你看海，让笑容填满未来。 我的心只要真爱，真心关怀，如果爱就要勇敢，别再分开。 不管会有多少阻碍，我会陪你飞过悬崖。珍惜我的爱， 来自黄品源和梁咏琪，珍惜我的爱。北京时间的17:14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心头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。 嗯，我是四娘。嗯， 四娘比你好看多了，真是的。 貂蝉比四娘声音甜多了。 哎， 大家一听我就是貂蝉、啊、我说我是四娘别人都不信 啊。对啊，你看、那你还嫉妒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是四娘呢。 没有，你就瞧你的话呗。我说四娘你是谁呀？ 我是大掌柜。好，开玩笑哈、今天这个心头客栈我觉得了不得了。 嗯，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宫廷菜系了， 贵族的上档次了。 哎，真的哈。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大家普及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哈，可没让您真的说一定要去吃、因为这个清朝时期啊，满族的皇宫贵族里面他们吃什么呀？最高的宴席规格我们都知道是满汉全席、 对， 有满菜也有汉菜在里面哈，两种菜系。满汉全席里面比较珍贵的，就像比如说你像有熊掌，然后猴头、 鹿茸， 哎，对，等等的。那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哈，

小咱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欢迎北京时间的17:26，感谢回到仙偷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。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，跟大家说到的是满清时候有一道菜，名字叫做八大碗。严格的来说，这个八大碗它不是一道菜，它是一个系列。 是 满族人家比较平常的菜肴哈。早先的满族八大碗呢，是指在满族人家使用的。到了清朝乾隆期间，正值鼎盛的时期哈，满汉全席在饮食业当中得到了发展。那么满汉全席其实分为了上八珍、中八珍和下八珍。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八大碗呢，就是被纳为满汉全席之一的下八珍当中。其实说到这儿，很多听众都会问哈，这个上八珍、中八珍、下八珍又是什么？ 上八珍这山珍海味咯，鱼翅、燕窝、这个鹿茸、熊掌都应该是上八珍吧？ 不全对 啊，不全对。 它这个分的还是比较细的哈，跟大家说上八珍有什么哈，有这个熊掌、燕窝、猴头、鹿筋、驼峰啊、梨唇、裙边等等的黄唇椒，这些是上八珍，是最为珍贵的。然后呢，刚才貂蝉还提到了这个什么鱼翅，对吧？鱼翅就属于中八珍了，中八珍还有银耳、鱼翅、果子狸、鱼唇、裙边、哈什马，这些呢是分为中八珍。 那下八珍就是青菜了？ 也不是啊，下八珍也是珍呢，对不对？它也是山珍啊。下八珍最为代表的就是海参。 海参都是下八珍， 那可不。然后同时呢，还有比如说干贝呀、竹笋啊、口蘑呀，然后乌鱼蛋，这些都是属于下八珍的。而在下八的珍当中呢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哈，就是八大碗了。八大碗其实哈是，我们顾名思义，它其实就是八道菜。 对。 八道菜有八个碗来盛，但其实它这个碗还真不大。 但是感觉这个八个大碗中间摆一盘馒头，我觉得够三四个人吃了。 是啊，所以说奢侈嘛。 对、 你说这个满清时期这个皇帝多奢侈啊。 咱不要向他学习啊，浪费可耻，我们要这个。 对，但其实啊，八大碗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康熙年间嘛。康熙、雍正和乾隆这三年，特别是发展到乾隆期间的时候，这个饮食业美食真的是 到了一个顶峰了。对、 是顶峰，因为那个时候国泰民安。 对，乾隆年间无论是国泰盛世嘛，都很安康。对， 是的， 都是一个鼎盛时期。 是的是的，你像我们经常看的一些电视剧， 《还珠格格》 很多都是乾隆年间的哈。但是我们说跟吃有关的电视剧，我来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印象哈。比如说徐峥当时就演过一个古装片儿喜剧，名字就叫做《满汉全席》。 哎呦，有印象。 徐峥和张庭。 是、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做那个蛋炒饭。 对对对，像这个一个蛋花包着几个米粒儿是吧？ 对对对对，一个蛋花上要有八个米粒儿还是有多少的？但其实听起来是蛮夸张的了。我们真正做蛋炒饭的时候呢，肯定不可能 炒成那个样子。 对，是那多恐怖呀！成了一个一个小球球了，那就不叫蛋炒饭了哈。但是其实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文化，就是中国的这个美食文化在乾隆年间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顶峰。而《满汉全席》这个电视剧呢，其实拍摄的也就是乾隆年间的故事了。 是。 一说到这个，我还想到了一个电视剧，叫《穿越时空的爱恋》。

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欢迎回来，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，我是子娘， 我是貂蝉。 刚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哈，八大碗， 对， 不是八大岭，是八大碗， 是一道菜啊、 严格来说它是八道菜，但是刚才节目当中貂蝉也说了哈，每个地区它的菜还不一样 啊，对，这个什么清真的，正常的。 正常的有正常和不正常、是吗？ 安徽的，这个布衣的，其实乱七八糟的。 是的，因为八大碗它是满族人的一道，应该来说它是蛮家常的一道菜了。比如说像普通的百姓哈，稍微日子过得好一点的、家里如果说过年宴请 宾客 什么的啊、基本上就是这八道菜，没别的了。 只有这八道菜，没别的菜了。 八道还少啊？ 好。 你们家来客人，你妈做几道菜啊？ 我们家过年都十好几道菜呢。 那这现在这会儿和之前能比呀、其实八大碗哈，它首先有地区分类，因为比如说满族人分布在这个不同地方的，它的这个菜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同时呢，它还有一个粗细之分，就是有粗的八大碗和细的八大碗。 它分的好细啊， 是的， 真的。 你看哈，细八大碗指的是有溜鱼片、烩虾仁、全家福、桂花鱼骨、烩滑鱼、川肉丝、川大丸子、松肉等。 哎呦，全是肉菜呀、 是啊，因为不然说宴请宾客嘛，对吧、然后粗的八大碗呢，就有炒青虾仁、烩鸡丝、全炖蛋羹蟹黄、海参丸子、元宝肉、清汤鸡、拆烩鸡、家常烧鲤鱼等等。 就是粗的稍微的这个清淡一些， 也没有了。其实你仔细看能看出来， 都是鱼啊， 这个、粗细分 都是肉啊，不是鸡就是鱼啊。 是的，而且粗细分的话呀，这个粗八大碗比细八大碗要稍微硬一点。 对，而且油腻一点。 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们都喜欢说硬菜嘛， 对 吧？对，粗的稍微硬一点。八大碗呢，也是刚才说了啊，是基本上用于宴请宾客的。为什么是八这个数字呢？因为每桌八个人 哦。 所以呢，基本上按照人头来上菜，桌上呢就是八道菜，然后上菜的时候呢，统一都是用这个大海碗摆成一圈儿，所以有了八大碗这样的一个区分，刚才貂蝉提到了一个清真八大碗，所以说清真八大碗和我们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同呢？ 清真，那是不是这个我个人理解哈，我没有看这个资料，是不是就是没有猪肉呢？ 那肯定的， 这 是 符合清真 的， 对， 是的，清真八大碗啊，它基本上是以牛肉啊， 羊肉啊， 对，还有一些素的是为主的，然后清真的八大碗相比满族的普通八大碗而言，相比较灵活一点，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说一定要是哪道菜哪道菜，它只是以数量为 以数量为主，但是所有菜系都是以清真为主， 只要是清真的菜系，然后上来八大碗，八个大碗， 八个大碗。 统称都叫做八大碗 哦，这个可能就灵活一点了。 是的，没错啊。你看清真的八大碗呢，相比而言就比较节俭了，而且同时又能表达宴客的氛围。基本呢会有炖牛肉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 对。 然后呢，有的时候还会有羊肉。 对，羊杂。 是的，比如说一些粉条、丸子呀、炸豆腐呀， 比较素了。 是的，以素菜和牛羊肉为主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八大碗我们刚才提到的，毕竟哈、大家能听出来这个水平生活都不差，但是还有一些你说这个穷苦老百姓稍微就像咱们工薪阶层的这种、 对， 然后水平达不到呢怎么办呢？但是形式上是必不可缺的，这就是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仪式感了。 我们可以吃的这个素一点，但是这个菜我们一定要有的。 是的，而且

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北京时间是7:56，先偷客栈，我们继续来聊八大碗的事情。八大碗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说了有清真的， 对，清真的， 清真的是比较灵活， 对， 它只是最终是八个碗上来八道菜就 OK 了。但其实还有一个地方，他们的八大碗哈，还真不是八碗， 嗯， 是16碗。 嗯，这个为什么呢？ 是在河北省的正定县，叫正定八大碗。正定的八大碗呢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它16个还叫八大碗呢？因为它是8个碗和8个碟儿，哎，对的。所以总计呢是16道菜，但是因为当时呢就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一个盛行，人比较推崇八这个数字，所以什么都是八。你看哈，当时讲究的是首先吃饭得上8仙桌。每桌得坐上8个人， 上 然后得上8个碗， 8道菜。 哎，对，就是8道碗装的菜，再来8个碟装的菜，所以说这个什么什么的都是八。 因为是个吉利的数字嘛，包括现在人们也是，这个八呀，这个六啊，88、66，哎呀，不得了， 66是大顺嘛，然后现在就是双击666，然后八呢，这不是谐音发， 对， 发大财，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幸运数字吧。然后呢，正定的八大碗呢，它的代表叫宋记八大碗的制作技艺，现在也是被河北省列为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项目。当然除了正定的八大碗以外，还有一个地方的八大碗比较有名，叫做滕州。 滕州 是的，有人说滕州的八大碗呢是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孟尝君。孟尝这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个代表的人物之一了哈。但是也有的人说是康熙爷的时候下江南途经滕州，吃了滕州的那碗八大碗，感觉特别的美，所以呢就用满人的习俗封此席为八大碗。然后同时他回到了皇宫的时候呀，也把这一道菜 带回 了皇宫。 那 正式加入了满汉全席的行列之中。所以说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，说滕州的八大碗才是满汉全席里面八大碗最正宗的一个， 对，最原始的，对， 就是历史这个说法吧，就是比较说法不一。那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咱们有那么多的正史，也有那么多的野史，为什么饮食上就没有一道非常非常正经的那种 史书呢？就像《史记》，就是从古代到至今， 各种饮食文化，各种美食文化。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本书的话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去买来看，看看古时候从春秋时期皇帝都吃的什么。 但是我们 也知道， 也可以在电视剧当中，无论是看这个古代片，包括《甄嬛传》啊，包括等等等等这些古代片，他们吃的都是好讲究啊。 是的， 都需要有人来给这个夹菜到碟里，然后去吃。 那是 贵族嘛，然后每个人前面就一大桌。 是啊， 好羡慕哦。 恨自己生不逢时是吧？ 对，如果每天有人给我做那么一大桌的话，早中晚有人伺候着，天哪，神仙般的生活， 2天你就成小猪了。 我也只敢想。